到了吗？ 欢迎试试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把这国家治理的不错，但是有一个大臣反对他，政见不合。这个人叫韩熙载。韩熙载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名人，是凭着自己什么政绩吗？那倒不是，他之所以扬名，是因为一幅画。南唐有一个善画人物的大画家叫顾闳中，他的传世之作虽然只有一幅，但是后人评价，就单凭这一幅画可以压倒五代所有的画家。这画的名字就叫《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图的主人公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大臣韩熙载，因为这幅画是千古扬名啊。韩熙载是怎么到南唐来的呢？这得由头说起。韩熙载本来不是南边人，是中原人，年轻时以负盛名，凭借自己的才学，很多人都知道他。后唐唐明宗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了事儿，他为了躲避祸患逃奔江南。这个人一向自视清高啊，即便是亡命天涯，临走时候跟好朋友李谷话别，再见不定哪年了，就这么悲哀。他这话还特别的狂放呢、啊、江南如果要用我韩熙载做宰相，我一定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当时他这朋友李谷一听，你这话说的我同意，就好像我一样，如果中原朝廷用我李谷做宰相，我取江南如囊中取物一般。嘿，这对朋友互相吹呀、啊、说完俩人相视大笑，各奔前程。韩熙载就这么意气风发地奔了江南。他来到了江南吴国，当时在吴国掌实权的就是那徐知诰，不过那会儿还没当皇帝，所以用不着姓李。徐知诰广交人才，不少中原才子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可也不怎么着，唯独对这韩熙载是尊敬礼待有加，重用不足，好像不很信任。最后封官的时候让他到地方上做的是个小官。过了几年，徐知诰黄袍加身，摇身一变改名叫李昪了，成为南唐列祖，这是开国皇帝啊，加封百官，这才让韩熙载做秘书郎，辅助太子。他对韩熙载还有一番嘱托呢，我是怕韩公出名太早，阅历不够，所以让你到州衙小县去历练历练，负一负辛劳，还望你严格要求辅助太子啊。话说得很客套，韩熙载心里边不高兴，他觉得李昪不信任他，所以在太子的宫殿里终日闲谈说笑，从不议论朝政。实际他对这李昪十分不满，就因为不能受重用，别人都夸李昪好，他从来不置可否，缘由就在此。好在他没有什么实权，也不犯什么过错，谁也不能管他。李昪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李璟继位，这就是南唐的那位唐元帝。李璟继位之后，韩熙载才提出一些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啊，这主张还是不被采纳。契丹灭了后晋的时候，韩熙载曾经上书朝廷，希望抓住这北伐中原的大好时机啊。可惜啊， 李景没听。韩熙载看到宋其秋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很大，他觉得宋其秋对南唐政权是威胁，多次上书指出这种状况会给南唐带来灾害啊，希望李景加以约束，还是不被李景看中，一条一条的意见都被否决了。这消息宋其秋能不知道吗？宋其秋他就是跟着南唐列祖当年在那密室里边拿炭灰画画写字那位谋士。宋其秋心想，你韩熙载才来几年呢，你跟我对着干，用自己的势力排挤韩熙载，韩熙载生存的更窝心了。后来中原换了天下，成了后周的天下了，南唐很多人又开始主张北伐，韩熙载出言反对。为什么？时机已过呀，你看他反对吧，李景倒赞同了，派兵北征，果然被郭威打败。这韩熙载在政治上一直是郁郁而不得志，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其他方面，经常跟朋友结伴出游，穿着是自己设计的服装，引领时尚，好，自己设置的倍儿时髦啊。他尤其设计的最拿手的、最受好评的，就是那青纱帽。到什么程度啊？引导时尚新潮流吗？南唐人是争相仿效啊，称之为韩军帽。除了会设计衣服，他的书法写得很好，远近闻名。有一个大臣叫严可求，严可求的儿子请他撰写父亲的神道碑，因为他善写碑文呢，送上价值巨万的珍宝。可惜这韩熙载对严可求这个人看不太习惯，对这严可求评价不高，可那碑文里竟夸好了，歌颂升平，这韩熙载不满意，所以啊，连钱带那碑文他都给退回来了。就连那权臣宋其秋也一样，宋其秋排挤韩熙载，但是不排挤韩熙载的书法呀，也求韩熙载给写碑。韩熙载居然用东西把鼻子塞住了，怎么呢？这谁拿来的碑文呢？宋大人拿来的。哎呦呦，这文章写的怎么呢？臭不可闻的，把宋其秋气了个半死啊！心想韩熙载你等着吧。韩熙载就这个性，到了南唐最后一代君主李煜登基的时候，李煜倒是很看重才华横溢的韩熙载，想重用他。可没想到此时的韩熙载已今非昔比了，他越发风流，在家里养了40多个歌姬舞女，只要客人来就让姬妾们接待，这些女子与客人们混杂在一起胡闹玩笑，甚至超越了礼制习俗。但是韩熙载毫不介意，玩吗？有时候自己也做得很荒唐的事，你比如说吧，他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舒雅，韩熙载经常跟这舒雅在一块儿装要饭花子，这身上衣服这补丁落着补丁，俩人一人背一破筐到那院里边去乞讨，找谁呀？那么些歌妓舞女呢，假装穷人找他们要钱呢，以此为乐，这哪像朝廷命官呢？其实韩熙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打算，有那亲近朋友问他，您干嘛这样啊韩公？我以此自污，回避做宰相啊。为什么？他看出来南唐国势衰败已成定局，自己又没有力挽狂澜的良策，当了宰相也会误国，也不会有好下场，干什么不躲避高官呢？他故意这样。南唐后主李煜对他的这种做法十分恼火，你不当官吗？你干脆你什么也甭当了，朝廷留不下你，你到地方当小官员去吧，把他给贬了，要把他赶到南郡。朝中命令这么一下，韩熙载把家里的女人们都给驱散了。李煜一听说，哦，合着跟我这演戏呢，一贬官他也不带这些歌女了，不行，把他还留在都城，官复原职。嘿，他这刚传达命令，韩熙载官复原职，韩大人一声令下，把那些女子们又都买回来了。这番折腾气得这李煜是哭笑不得呀， 他对韩熙载在家里边纵情声色这情形是十分了解，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知道怎么找答案。他哪知道韩熙载是无力回天呢？那么韩熙载在家里边玩能玩出什么花？他到底要干嘛呀？找人去看看吧。那会儿也没有偷拍照相这技术，怎么办呢？找一画家去画画吧。就找来了那位大画家顾鸿忠，让他偷窥记下来。顾鸿忠多次在深夜到韩熙载家中偷偷观望，记在眼里，存在心头，画到纸上，就有了千载相传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因为没有丰功伟绩，所以政绩不突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寥寥数笔，但恰恰因为风流潇洒的形象跟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而成了历史名人了。这就是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政治青年最终的归宿。要说起韩熙载在家里边歌舞升平，那分跟谁比？要跟南唐后主李煜比呀，差远了。南唐后主李煜有一首著名的《菩萨蛮》呢，词中写道：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界，一向为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呐。这词里描写一个女子偷偷跑出去，提着鞋怕有动静，跟情人幽会，见了情人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向心上人撒娇，就这么一件事儿，写的是清新自然。我们说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李煜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这是他跟小周后幽会的故事。要说起他的风流趣事来，那比韩熙载啊多得多呀。李煜都有哪些风流啊？这小周后又怎么回事啊？说来话长了，既有小周后就有大周后啊，他们都先后被李煜封为皇后。这两人都姓周，是年龄相差十来岁的姐妹俩。大周后名字叫娥皇，19岁进宫，多才多艺，那是标准的美人，既通书史又善歌舞，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当年给他的公爹，也就是李煜的父亲李景演奏的时候，李景觉得他的琵琶弹得太好了，把自己珍藏的一把烧曹琵琶都赠给他了。盛唐时著名的那曲《霓裳羽衣曲》经过唐末战乱已经失传了，这大周后也不打哪从民间得来的残谱，自己又丰富润色，用琵琶弹奏，使得这首天宝年间的名曲才得以流传。这是他的琵琶技艺。大周后本身是美人，又很懂得装饰美，善于打扮，梳起高高的发髻，插上翘起的首饰，鬓间簪上鲜艳美丽的花朵，很多人都跟着仿效。韩熙载那帽子是潮流，大周后的扮相也是时尚啊。而且这位大周后着装也跟别人不一样，上身是宽袍大袖，下身穿了一个很有反差的紧身下衣，这么一来上松而下紧，衬托出身段之美，又开创了服饰的新时尚。您想想，这样一位美人能不受宠吗？大周后比李煜还大一岁，却得到李煜的专宠。敢等李煜做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沦落到年年要向北宋称臣纳贡的地步了，是苟安于一隅之地。但是这位李后主仍然过着笙歌达旦、歌舞升平的生活，想以此而忘掉兴国无望的苦恼。大周后美貌多才，可是寿命却不长，29岁那年生了大病，卧床不起。恰在此时，他4岁的爱子受惊吓夭折了。哎呦，自己的病加上儿子的夭折， 让这位周夫人是悲痛欲绝，病势转危，没几天就死了。李煜既失爱子，又丧娇妻，是悲恨交加。他自称官夫玉，官夫鳏寡孤独嘛，自己打算一辈子不娶了，亲自还写了一篇数千言的祭祀文章，把它刻在碑上，跟大周后所喜爱的那烧草琵琶一块儿都给陪了葬呢。那么李煜对大周后就是这么爱吗？爱是不假，但是并不专一。李煜还喜欢谁呀？就前面那首词里提的那小周后啊。这小周后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在大周后卧病期间。卧病在床，李煜除了对他的照顾，也在想着这位小周后。小周后怎么在大姐病的时候进宫呢？进宫怎么不看姐姐，跟这姐夫幽会呢？有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是这周氏家族为了在政治上一直有靠山，一直保住家族的富贵荣华，所以在大周后病重后让小周后进京去继承姐姐的位置，这是有备而来。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的宫廷中倒是常见呢。所谓纯真的爱情，可能大都是后世文人的遐想，浪漫的发挥。李煜当年28岁，那是一个地位尊贵的君王，自然绝不会满足于对于一个女人的忠诚跟宠爱。再说这小周后进的宫来，聪明美丽不比大周后差，再加上年岁，你想差10来岁呢，这青春是无价之美啊，所以对李煜具有更大的诱惑力，这不必怀疑。所以李煜在词中才写到手提金缕鞋这样的事情。小周后进宫多日，到大周后病危的时候才去探望姐姐，此前这大周后都不知道妹妹来了，一看你怎么来了，心生疑窦啊，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小周后毕竟年轻，撒谎没撒圆实，说来说去说漏了，来好些日子了。大周后一听全都明白了，打这儿起呀，一直到死，他是一直脸朝的床里睡，任凭李煜坐在床边怎么呼唤，他也不回头，绝不看李煜一眼，搬他的肩膀搬过来，他也是双目紧闭。李煜心里能不愧疚吗？要不怎么又写祭词，又埋琵琶的，又自称官夫的，实际也是他愧疚的表现呢。大周后死了，所有的宠爱就都集于小周后身上了，小周后当然被称为正式的国后，扶正了。李煜对他的宠爱是有增无减，在花园的群花丛中专门为着小周后修了一个小巧华丽的亭子，锦荣两人在内整日跟小周后在亭中宴饮作乐，这会儿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背着人手提金缕鞋那么幽会了。可是小周后的命运还不如大周后呢，为什么？他进的宫没几年，南唐就灭国了，他跟着李煜这位亡国之君被迫去了北方，在北宋赵宋政权的都城做着半是俘虏半是御工的这种政治囚徒。他经常被召进宫去侍奉北宋的皇帝饮宴乐舞，一去就好几天呢，每次回来是大哭不止，是美人谁都喜欢。这会儿李煜是无可奈何，也不知如何安慰。2年以后李煜被宋朝的皇帝毒死了，这小周后悲不自生，没多久也跟着李煜一块儿辞世而去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这位南唐后主李煜著名的词《虞美人》中的名句。李煜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北宋政权的阶下囚了。公元975年，北宋军队进入南唐都城，李煜投降，南唐宣告灭亡，李煜 被北宋封为维命侯，过着的是软禁的生活。其实李煜继位的时候，南唐已经国力衰弱不堪了。后周的周世宗出兵南征，打败了南唐，李煜的父亲李璟只能去帝号，改成国主，为南唐国主啊，而且改用后周的年号，干嘛呀？表示臣服啊。敢等到李煜现在继位，实际南唐已经成为北宋的附属国了。北宋灭了后周了吗？身为国主的李煜，在缺乏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在没有贤臣帮助的情况下，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和才气都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这李煜通晓音律，绘画书法也很棒，尤其擅长填词。五代十国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唐地带是战乱比较少，环境比较安定，经济状况呢，鱼米之乡也比较富庶，所以聚集了很多文人，那生活是安定而优雅。当时的首都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在这个地方文人学士们经常聚会，饮酒作乐，作诗填词，有了新词就让歌女们当庭演唱。而词这种用于弹奏演唱的艺术形式就在南唐发展起来。当时最出色的词人就是李煜跟李璟这父子爷俩，尤其是唐后主李煜，应该说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不过李煜最好的词不是那些艳词，还是写于当了亡国之君之后的作品。亡国之前虽然也臣服北宋，但是富庶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心灵的压力大，那个物质生活很丰富，在这种富裕环境中长大，过惯了浮华奢侈的生活，那个作品呢也没什么深度。他曾经荒唐的下令用绸缎装饰墙壁，那得多少绸缎呢？老百姓还好些穿不上衣服的呢，顾不过来了。每年七月七，李煜命人用红白绸缎连接成月宫天河的样子，100多匹绸缎就用一天，回来就不用了，发给百姓，没想到那茬儿。而且这李煜笃信佛教，经常给寺院赏赐，每年还要向北宋朝廷进贡。再富足的国家这么败坏，那还不坐吃山空啊。可李煜对这些是视若罔闻，终日沉湎在歌舞宴饮填词的宫廷生活里。有那大臣用自杀来劝谏李煜要想想将来，但是李煜尽管落泪也不曾改悔，没两年南唐就灭亡了，现在成了人家北宋的囚徒了。李煜以泪洗面，把孤寂愁苦悔恨的真情以及对江南故国的思念都填进了词中。那首《浪淘沙》中写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虞美人》中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喊，从未有人写过的亡国之君的故国之思，使李煜词作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境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是啊，这些词传到了宋朝皇帝的耳中，引起了猜忌。什么叫故国不堪回首啊？宋朝的皇帝派人用千机药，这是一种剧毒，把他给毒死了。这种毒药发作的时候，人是浑身抽搐，手跟脚都蜷曲在一块儿，发作几十次才能死去。李煜死得十分的悲凉，辞世之时年仅42岁。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官民知是恶，却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说完了南唐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南楚的那位武穆王马殷。南楚又有什么故事啊？这位武穆王马殷在78岁高龄的时候，身体是明显的衰败下来，精力大不如先前，他就把自己的政事交给儿子马希生去全权代管，准许这儿子先斩而后奏。做了这番安排，马殷就退居二线了，每天就在宫中休息静养啊。这一天，这位楚王在庭院中赏花，忽然呢起了雾了，那雾呢越来越浓，简直对面不见人了。马殷心里边感觉到有点不安呢，旁边跟着随从呢，他就问呢，说以前我行军打仗，每次有那主将杀人，尤其杀无辜之人的时候，天气都会有突然的变化，今儿好端端的天降大雾，难道有冤死之魂吗？这事情真就被这老王爷给猜中了。怎么回事？因为那天他的儿子马希生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大臣高玉，株连了其他的党族。马殷得知后捶胸顿足，大哭不止啊，我老了，老功臣冤死我都不知道，可悲呀，看来我也活不长喽。果不其然，转过年来79岁的老王爷病死在后宫。为什么死了几个大臣，这位老王爷这么难过呀？这高玉是何如人也呀？他怎么一听说高玉死就知道是冤死呢？说来，因为他对高玉太了解了。这高玉是马殷的得力谋臣，是马殷创业建国中出的好主意最多的智囊。你比如说吧，有一阵子马殷担心这邻国会来骚扰边境，打算用金银绸缎去讨好讨好，高玉就反对。为什么呢？力量弱小的邻国不足以畏惧，何必花钱呢？强大的国家你花上万两黄金，也只会让他更加的想吞并你，无济于事啊，这钱是冤枉钱。与其这样花钱，倒不如另作他用，一半进贡给中原王朝，咱们找一个大的靠山，另一半安抚百姓，训练军队，抵御外侮啊，做好这些事儿还怕什么邻国呀？马殷觉得高玉说的有道理，听从他的建议，果然边境太平，国家发展。高玉在治理经济上也没少了帮这马殷聚财啊，使得南楚政权是日益富强，马殷成为巨富。当时高玉因为有功劳也得了不少的封赏，所以这生活过得都挺奢侈，据说连那家里边的水井那井边都贴上一层银片，谓之于唾礼呀。据说这样贴上银片就能保证那水无毒，反正是够趁钱的。楚国富强起来了，那别的国家呢难免是嫉妒而警惕呀。为楚国富强出谋划策的高玉就成了这些政敌们的眼中钉。有一次马殷派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去见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 李存勖故意拍着他的肩膀，都说南边将来要落入高俊之手，我看未必啊。马家有你这样的儿子，高玉再有本事又有何惧呀？这马稀饭呢，您听那名字稀饭稀饭的，这没什么远见，也没什么本领，这是个浅薄人，他哪知道李存勖的用心呢？回来把这事儿就告他爹了。马英刚听到一半啊，放声大笑，哈，高玉帮为父我成就霸业，他李存勖当然心怀嫉妒，咱们要是对高玉有了疑心，岂不中了他的反间之计吗？姜是老的辣呀，你看这马稀饭一脑袋酱子，他爹可明白着呢。对他父亲的判断，这马稀饭还是成周样状的半信半疑。怎么周样状？那脑子就是稀饭，什么也不明白。他跟他哥哥马稀生又提了一遍，马稀生早就听人诽谤这高玉，也觉得应该对高玉多加防范，万一将来父亲一死他篡权怎么办呢？记恨高玉的不仅仅是这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平王高继兴也想除掉高玉，以此削弱楚国的实力。南平王知道这马殷不会轻易上当，他就在这马稀生的身上下功夫。当时社会上对马殷的后代有很多议论，说马殷是好样的，但他这几个儿子们都是不学无术啊，竟是酒囊饭袋。高继兴就凭借这一点给酒囊饭袋之一这马稀生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对这高玉十分敬佩，你看高玉姓高，我南平王也姓高，我们是同姓啊，打算跟他结为兄弟，说不定500年前同姓一宗还是一家呢。马稀生一看这信马上慌了神了，这高玉跟南平王勾搭的这么近，他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找外援呢？立刻见马殷说高玉必反，应当处死。马殷一听，得了吧，小小的娃娃你懂得什么呀，这是离间计。可是马稀生是坚持自己的主张，防止高玉篡乱，怎么办呢？先把他兵权夺下来吧，只得如此了。高玉被剥夺了兵权，对马家兄弟的所有作为高玉倒是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他胸怀坦荡，我不想篡位，夺了兵权就夺了吧。实际这会儿应该多加提防。除了寒心之外，高玉凭借着自己对老王爷马殷的这份忠诚，也能够尽臣子之道。想一想马家能有今天，全仗着自己呀。虽然说这帮犬子长大之后难免发疯咬人，但现在有老王在，我也不必过多计较。说这话被人听见，就传到了马稀生马稀饭这对糊涂哥们耳中了。一听什么犬子，犬子有你说的份儿吗？怎么呢？封建社会讲究谦辞，这是官场套话呀。那自己的爹称自己儿子可以说犬子，没听说对方问的，哎，你那犬子多大了？你才犬呢，有这么问的吗？这不骂咱们俩是双狗吗？嘿，哥俩是对号入座，觉得这话扎耳扎心的。总有一天我得杀了你高玉，这就算记了仇了。所以借着老王马殷这么一交权，马稀生先斩后奏，就把高玉给杀了。这是自毁栋梁啊，楚国迅速衰败。南方楚政权衰败了，别的政权各自表现不同。咱说说南闽政权吧，这闽国就在现在的福建境内。闽国政权的建立者姓王，闽王叫王审知。王审知哥三个，大哥叫王朝，二哥叫王审归，他行三，最有出息的就这王审知。他大哥王朝最早是县衙中的左使，带着兄弟们一块跟着王旭起兵，后来呢又除了王旭自己做了首领，慢慢做大。在公元894年的时候，大哥王朝占领了福州、建州，反正这一块都叫闽呐、啊。闽地五州为王氏兄弟所有，成为割据一方的统治者。 被当时的唐昭宗任命为武威军节度使。王朝发迹了，发迹之后找一算卦的人给他们兄弟仨相相面，算卦的说一人胜过一人。当时王审知就在王朝边上呢，听完这话吓出一身冷汗，不声不响退出去呢，他怕他哥哥怀疑他有夺权呢。这王审知长得是方口高鼻，身材高大，经常骑一匹白马，军中人美称是白马三郎啊。他怕他哥哥怀疑他。王朝死了之后，王审知长舒一口气，二哥远不如自己呀。他越过二哥当了继承人，后来经梁朱政权首肯，他被封为闽地之王，有了自己的辖区，也称了王了，治理的也不错，召集流亡，政策宽松，减免赋税，发展农业，兴办义学，广纳人才，发展边贸。哎，别说这闽国治理的是风调雨顺。王审知自己虽然没一国之王，却能保持节俭的生活，住的地方很简陋，不是没事瞎装修，他穿的都是麻质的鞋，粗绸衣服。大伙一看很受感动，有一次他裤子破了，用那酒库里的袋子给补上这么一块就行了。曾经有一个出使南方的人回来之后，给这王审知带回了一个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玻璃瓶，那位说那玩意值钱吗？您别忘了什么年头啊，这1000多年前那玻璃工艺很新鲜呐。王审知爱不释手玩赏了很久，突然一伸手啪，把这瓶子摔地上了，啪嚓一下摔碎了。大伙纳闷多可惜呀、啊、王审知摇摇头啊，喜欢崇尚奇异的东西，这是奢侈之根源，我现在就把它摔碎了，以免留给后世子孙沾染恶习呀、啊、他这种品德，这种见地，这种作为在乱世贵族之中是少见的。不过很遗憾的是，他后世子孙真就没有继承他这简朴的作风。现在福建还有闽王庙呢，就是纪念这王审知的。他的后世继承人有一位闽康宗，叫王昶。这王昶跟他的祖上就大相径庭啊。王昶听说有人在夜里在郊外那罗峰上看着了白龙出现，罗峰是当地一处景致啊，这山上有白龙，这是吉兆啊。王昶马上命人大兴土木，在这山上建白龙寺，本来国库挺空虚的，这么一来更显得不够用了。王昶动动脑筋想办法得弄钱呢，他想这么一主意，把吏部侍郎主管财政的官员叫蔡守蒙找来了。蔡爱卿，听说朝中高官都有贿赂啊，没少了收人钱财。这蔡守蒙一听啊，陛下，这一派谣言不可深信呐。蔡守蒙这个人还是廉洁奉公的，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公正，手下人他也没有一一去查问呢。那么国王提这个问题简直不可思议，这样说是不是让我追查受贿呀？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儿，王家这不好问呐。哎，你听孤王说完嘛。受贿的事情我知道，与其让你们这些高官收钱捞利，为什么孤王就不能获一点利呀？打今儿起我就把用人大权交给你了，蔡卿，你去选择贤明能干的人给予相应官职，对那些不孝之徒无能之辈要做官的也可以适当的卖给他们啊。啊，蔡守蒙一听，公开卖官呐、啊？当然要记下来钱粮，每人交多少钱，寡人要过目。下去吧，这就叫国王的命令，谁敢不听啊？打这儿起是玄秤卖官呐、啊，就这样收了很多钱，这王昶还觉得不够用呢，干脆把控着姓名的官员的委任状交给比蔡守蒙更得力的官员去办理，越卖价越高。除了卖官之外，王昶还下旨意，水果蔬菜鸡鸭鱼肉一律加收重税，闹得老百姓是叫苦连天呢。这个刮进民脂民膏的王昶死了之后， 后继人叫王熙，这也是一个荒淫奢侈的昏君。他跟这前辈一样，老觉钱不够花，向手下问计。手下人说，是商人获得的都是巨利，加重税不就完了吗？你只要给我升官，我就每天给你10000钱，好吗？王熙马上把这位会淘换钱的人给连升3级，这位也真对得起这国王，每天给他10000。王熙特高兴，也不问这税怎么增的，打哪来的，也不想想日久会不会引起不良后果。这一天，国王王熙举行宴会，招待文武，就像给他敛财的这个官员，半是夸奖，半是讨教啊。爱卿果然是才高志广啊，这每日10000钱还会有多长久啊？寡人可不习惯没这10000钱呢，挤了这位当官的只能表态臣尽力而为，回家里就剩哭了。商业税怎么增也满足不了1天10000钱的挥霍，最后他仗着自己的职权四处跟各个衙门借吧。搂钱的这位官员终于被挤死了，这王熙还痛苦呢，你是谁以后给本王每日办来这10000钱呐？隆重的厚葬了这位找钱的官员，刚把他埋完，各部门主管拿着这位借条就来了，找皇帝要。怎么呢？说您借钱我们敢不借吗？得还债啊。啊，王熙一听这气，合着你打着国王的名义到外边借去了？到外边借我自个儿去多好，用你吗？把他从坟里给我扒出来。把这大臣扒出来剁了20多段，扔水里喂鱼了。但是这国家可再也富裕不起来了。王昶、王熙这对父子卖官敛财，这子承父业，你想这闽国这政治能清白得了吗？南闽政权也是来日无多呀。这王熙除了会敛财，会从老百姓身上咔嚓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爱喝酒，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酒鬼皇帝。普通人喝多了喝醉了处处洋相，耍耍酒疯，顶大办点什么错事也就完了。这皇上不一样，他办这错事关系到国脉民命，杀人那是经常的。王熙继位之后，整夜里是放量饮酒，强迫大臣跟他一块喝，甭管会喝不会喝，不管酒量大小，都得喝醉了。这王熙命令工匠用银叶锻打酒杯呀，那酒杯都是纯银的，赏赐群臣饮酒。这银叶酒杯，你想既然称之为叶，很薄啊，一薄就柔软，这酒杯斟满酒就不能放下了，一定喝光才能放下，你一放下再拿起来瘪了，所以给这杯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醉如泥。有的大臣就因为拒绝用这种酒杯喝酒，就被王熙推出斩杀，不抗拒的人那就真成这杯子的名字醉如泥了。你看别的杯子倒酒可以放那儿，这个不能放，倒了就得喝，有的醉死，有的被砍头啊。不过也有因醉逃生的，有一天晚上王熙喝得大醉，无端的发起怒来，下令把宰相李准拉出去杀了。这会儿那李准呢也喝得大醉，躺在街上高声呼唤他的使女，赶快来扶我。他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监斩官到跟前一看，哎呀，这也没法宣读旨意呀，这罪这样也不好意思下手，干脆先关起来吧，暂时自作主张就把这宰相李准关牢房里了。第二天王熙酒醒上朝，召丞相李准来见，左右侍从就把他夜间的命令给他报告。王熙一听，是吗？我说要杀他了吗？我能说这样的话吗？大伙一听，呵，他说了不认账。那这李宰相死没死？这位传旨官跪倒请罪，我自作主张，我把他放在监牢中听候国王的发落呀。哎呀，太好了，你是奇功一件，赐你2坛酒。好，这位一听，这倒霉劲儿，早知我不说这话了，就把这李准放出来恢复原职。没几天晚上又开宴会了，有翰林学士周维岳也不知怎么惹恼了这大醉了的王熙。你想喝的大醉，他杀人就不过这脑子了。 下令杀了。侍从照样一葫芦画瓢，把这位周维岳周大人关监狱了，让那狱吏打扫好床榻。周尚书，您不必发愁，上一次宰相就睡在这儿，转个天平安无事，您放心吧。果不其然呢，第二天这王熙酒醒，根本就不知道周维岳这事儿。有人一提醒您说过这样话，那赶快放出来吧，酒话不可当真。大伙是啼笑皆非，心想就这位国王除了酒他还知道什么呀。又有一次王熙大宴群臣，喝到半夜，有些大臣不胜酒力，一看这王熙醉得够可以的了，大伙偷偷都跑了，只有这周维岳周大人还陪着呢。王熙醉眼朦胧看着周维岳，周爱卿，你身材矮小，怎么能喝那么多酒啊？左右一看，这是酒话呀，酒话就得用酒话答呀。陛下，周大人酒有别长，所以不必高大，他喝酒单走一路，所以长得高大跟这喝酒酒量没关，是吧？啊，赶快，把周大人，推到殿下，剖开肚腹，寡人要看一看他有没有别的长啊。好嘛，真要查查别的肠道，这要活体解剖啊，可把大伙吓坏了。周维岳吓得是面无人色呀，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大伙一块跪下。这王熙还不干呢，怎么本王说话你们都不听了？说周爱卿酒有别长，我看看别长在哪儿，他难道跟我们都不一样，从别的地儿能漏酒吗？寡人就腻歪人漏酒啊。不行啊，王驾，千万不能杀了周大人，您要把他杀了，将来谁陪您喝酒啊？您没看看其他大臣都已经不胜酒力，醉倒被抬回去了，没人陪您尽酒兴，您喝酒多没劲呐。挤了大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听说这周维岳能够陪自己饮酒，王熙这主意又变了。也好，难得有这么一个酒友啊，行，那就改天再看看他的酒走别肠吧。合着这酒打哪个肠子走他还要再看看。这维月吓得都醒过来了，那酒呢？酒顺着汗毛眼都冒出去了。打这起周维月再也不敢坚持到最后陪酒了，这陪酒能陪出命去，可不能再跟着他这瞎喝呢。他不喝了，王熙照旧该怎么喝怎么喝，一国之尊什么美酒他喝不着啊，他天天烂醉如泥，终于有一天被人杀死，南闽政权就此败亡了。要比起这王熙的大兴土木，饮酒喜怒无常，不治理国家这昏庸劲儿来，还有一位比他更可恨的，也是南国政权的一位主宰，此人就是南汉的高祖，叫刘演。这刘演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酷刑，这人不怎么回事。要提起南汉高祖刘演，祖籍是上蔡人，那么怎么打河南之地跑到江南了呢？因为他到南海经过商，经商以后就留在那儿了。这演字怎么写呀？是一个龙字儿加一个天字，他原名叫刘演，长大后改过名叫刘志，他的父亲叫刘谦，曾经是广州的将军，父亲死了之后他哥哥刘隐继位，刘演因为功劳而得到升迁，后来功高盖过兄长，被封为南平王、南海王。他哥哥死了之后，刘演就大权独揽了。在公元917年，刘演登基称帝，国号叫大越，第二年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演做了真龙天子了，但是他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毒龙。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